他们在街上溜达一下午，去赌坊开了两把，还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。裴家晚上还在摆宴，差人来请何峰回去。薛迟不想跟不熟的人坐在一起吃东西，何峰便没去，带他吃了顿江南菜。饭后两人又去看了场戏，晚些才找间旅馆住下。薛迟有心事，一直未入睡，又不敢翻来覆去吵醒他，干脆起身到阳台站着。很晚了，家家灯火皆灭，远近一片漆黑，风有些凉，谢池打了个寒战，似乎感到手臂起满了鸡皮疙瘩，他长吸口气，风灌进喉道，凉透了。 干嘛呢？ 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 我还以为你跑了。 如果我真的跑了呢？ 打断你的腿。骗你的，我可舍不得。睡不着叫我呀，搞两次就好睡了，要吗？ 不要。 不要也得要。 何峰突然就把他横抱了起来，往屋里走。谢池没有挣扎，任由他将自己放置床上。何峰忘了关阳台门，风吹了进来，纱帘乱舞着，隐约中看得到夜空中几颗不明的星星。 看什么呢？ 何峰捏住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转了过来。 看我。 旅馆床不稳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谢池怕外面听到，抓着他的背，忍着一声不吭。何峰掐着他的脖子，看着他放纵的神情，忽然问了句： 阿芝，你爱我吗？ 谢池扭过脸去不答。何峰忽然停下动作，将他脸拧回来。 爱不爱我？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问吗？ 我要听，爱不爱？ 不爱。 没听到，重新说。爱不爱？ 克制不住的声音从他的牙缝蹦了出来，仿佛精神与身体都不受控制，这条小命与他拴在了一起，再顾不得什么义气。 爱谁？ 爱你。 谁爱我？ 我爱你。宋婉跟着陈征去打猎，他做了个陷阱，带着宋婉在不远处的山洞后一下午，什么也没等到，反倒在洞里缠绵几番，让人累瘫了，相拥在草席入睡。深夜木头被烧光，冬夜山洞没有火，冷得很，陈征被冻醒，叫醒他回去。寨门开着，没有上锁。陈征奇怪地看向瞭望台，却无人看守，他没太在意，以为人或许去方便，或许去偷喝酒，便自个儿关上了寨门，压了锁。宋婉走累了，让陈征背着自己，两人嬉闹着慢悠悠地往住处走。忽然不远处一个暗紫色的身影闪过，快速地翻过河站的院墙。陈征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眼花。宋婉轻轻提提他的耳朵。 怎么不走了？ 没事，走了，保稳了。 陈征把他往上点点，他刚走不远，那个紫色影子又从院墙翻了出来。陈征这回看清了人，登时偏身躲到墙侧。 怎么了？ 嘘，别说话。 怎么了？你跑什么？ 陈征飞快地回到房里，放下宋婉。 宋婉被他颠得头晕。 哎，你见鬼了，跑这么快。 小点声。 疑神疑鬼的，怎么了呀？ 我看到日本人了。 日本人？日本人怎么会在寨子里？你看错了吧？ 不可能，带着两把刀，头发还有衣服，分明就是日本人的打扮。第一次能看错，第二次绝不可能。他鬼鬼祟祟翻墙进了大少爷的住所。 宋婉见他严肃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的，摇了摇手指。 日本人进大少爷院子干嘛？ 不知道。 大半夜偷偷摸摸溜进来，肯定没干好事。哎，大少爷不会私通日本人吧？都说他是日本人的种，他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？占山寨，偷煤矿，不会杀了我们吧？ 别乱猜，我先出去看看，你在家待着别出来，把门窗锁好。 哎，不行，不能去，肯定有什么秘密，小心他们灭口。那些人杀人不眨眼的。 大少爷不是那种人，就算真私通了，得及时通知少当家大当家。 啊，我不，你别去。 乖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陈征亲一口他的脸颊，轻声出门去了。